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疯。

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何必让自己痛苦？

浪漫。听我讲，其实每次去爱也有意难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

想你是一种美丽，是一种病。我知道缘分不是全无道理，这次是决定放弃，这次离开就不再离开你。清醒，难道我必须梦醒？难道爱你是一生的宿命？想你是一种美丽，是一种病。我知道缘分不是全无道理，这次是决定放弃，这次离开就不再离开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